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花生当饭食 ，CY 听曲直。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周博贤。 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anut.com， 我系探长。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咖喱饭范国威。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 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系翻到嚟啦。咁啊，就嗱，头先你讲呢一个低水平嘅，就好似阿张丽云嗰啲咧，就话闹人肥婆啦。咁但係呢，作為呢個資深大律師嘅湯家驊呢，咁啊 suppose 呢就應該比較係高水平啲啦，係咪 suppose， 但係都唔係好高水平，唉，呢個真係大鑊。因為琴日呢就去呢一個叫做係外國記者協會啊，咁啊嗰度呢就同呢個郭榮亨辯論，佢就係咁啊全程用英文講嘢嘅，咁啊就算用英文都好啊，都無礙佢哋呢咁嗰種唇槍舌劍，仲要搭埋音添。咁啊，即係當然啦，係嘛？即係呢啲舊黨有見面就分外眼紅啦，嚇。咁啊，但係你見到就係原本就係阿湯家驊咧，其實佢好落力嘅，佢叫做係啦，成個政府裏邊裏頭嚟講啦，其實係即係行政會議裏頭嚟講係最落力嗰、那個。咁啊，似乎啦，唔知係咪你同阿西良係咪即係講得啱咗？即係其實成條屎橋係可能佢諗出嚟嘅。咁啊，佢 西良講啫， 過咗林鄭一通。 我覺得佢不嬲都係嗰啲咧，即係喺皇帝年代啊，嗰啲太監啊，嗰啲宦官啊，外戚啊。 阿湯家驊就李蓮英係咪？ 即係嗰啲咧，你真正係你嘅謀士咧，即係唔可以咁樣奉迎你嘅主子。你一定要告訴他，喂，這樣不行， 咪咁有需要考慮。嗱，如果我做老細，我都好笑啦。我一聽到呢啲，我覺得呢個有點。因為點解咧？你睇住我勢，我已經係大權在握嘅人，你依然話幫我聽，喂咁樣唔得嘅喎，喂咁有問題喎。我應該話 pitch， 因為你俾我 rethink 噶嘛。如果我講完，跟住你喺度，哎好啊，或者係再加多啲理由落去啊，加啲 justification 落去咁樣咧。即係我反而我覺得我你係要 rethink 嘅，即係作為一個領導人嘅時候。所以不過當然啦，林鄭唔係呢個水平咧，都冇要求咁高。但係我覺得湯家驊真係叻仔嘅，即係你連咁個 point 你都諗到咧。當然佢英文好流利嘅，我嗰日我特登聽嘅，即係都係即 係琴日嚟嘅， 我估係好過佢用廣東話添，係咪啊？喂，得嘅噃。佢講到似層層喎， 就係當阿邊個嗱，即係其實就係講個信任問題啦。咁即係其實呢個阿郭榮亨咧，首先就係講信任問題。 其實郭榮亨咧， 我哋就唔信呢個中央政府嘛。 你唔信咧，其實你係要攞一啲即係 example。 唔係佢咪就係攞呢個銅鑼灣書局咧嚟講。 唔單止你話喂，好簡單嘅道理啫嘛。其實呢啲已經唔係法律層面嘅問題，點解呢個係一個政治嚟嘅？喂，點解兩地會有司法互助啊？因為我哋兩個嘅制度好近似啊嘛。OK， 你執住呢個 point 得噶啦。跟住點咧？你篩曬所有嗰啲政治官司出嚟。OK， 同埋要篩完政治官司之後咧，係老共 twist 咗佢，話你瞞税啊，話你嫖妓啊嗰啲，扭翻佢嗰邊嚟同佢講。唔使嗱，我知道你法律好叻，你资深大律师系咪？你收 D 一百都几廿万嘅，我就系问你呢几个 case。 寻日佢收 D 一百几廿万咩？ 系啊， 嗯， 攞呢个 opinion， 你觉得呢啲 case 你点 judge？ 捉过嚟 ，OK？、嗯、我问你啊， 我系郭荣亨，我就唔怕啦。即系如果我系琴日郭荣亨嘅话，我系人身攻击佢啊！你知唔知道？好多厂长啊，好多厂长喺大陆做生意啊，随时好似你咁样衰十一㗎。 大陆衰十一係合法嘅。 衰十一係犯法㗎，汤家驊。 唔係喎，好似係包二奶都係犯法㗎喎。 係啊。 咪即係大陆冇衰十一嗰条罪，应该有其他嘢喐佢。 如果你衰十一跪喺度喊都冇用㗎。 究竟汤家驊系咪衰十一我唔知啦。不过、就 是。你当年有份㗎。 唔系我唔知佢具体嗰个 account 系乜啦。OK， 即係搞女人就事實嚟㗎啦，係咪？即係佢就一定係好紅㗎啦，咁就即係比我更叻好多倍，又有錢啦，係咪？喂，個問題就係、是，喂，你都唔係做人做到咁㗎，喂，其實佢係一個樣板嚟㗎，喂，當日你23條立法嘅時候噏啲乜嘢，到而家噏啲乜嘢？喂，呢、這個唔係屁股決定腦袋嘅最佳例子嚟嘅咩？你做人做到咁，嗱你钱又有啦，命又有啦，起码喺法律界啦吓，而家权位又有埋。 嗯， 喂，你进谏嘅时候，你系咪应该做翻啲正正常常嘅嘢噶？嗱，我唔想抹黑佢，即系你讲咩衰十一啊嗰啲啊，我真系唔知道。OK， 我就知道你当年系好 desperate 要揾民主党救你啫，民主派唔系民主党、嗯，因为点解咧？你排咗喺嗰个即系九子连环嘅名单里边咧， 嗯， 你争啲累死。人嘅，你又好彩，你排第三啊，系咪啊？衰就衰咗第四嗰、那个，唔好用咩啫？蔡耀昌定系黄成志，我唔记得咗黄成志。喂，你真系大剂啊！你真系，你使乜揽住我哋，叫我哋帮你挺啫？系咪啊？当年大家即系一场义气，系咪？都唔知道你发生乜事，唔系我真系唔知道个内容啊！咁你揽住我唔可以喊。 哦，佢系有揽住，唔可以喊嘅， 唔可以揽嘅，应该系我冇记错、 哦，即系安慰佢吓、啊。每个人都有做错事噶啦，系嘛？ 喂，你跟住你走去嗱，点解后屘佢出事咧？其实呢单嘢都系导致到佢即系开始保守啊，或者系亲共嘅原因。我听讲嘅咋，我唔信啊。佢搵啲老细，佢好多客噶嘛，嗰啲大老细嚟噶嘛，打到去中联办啊，揿中联办叫佢。即系本来嗰阵时好似话唔知某周刊啊，系已经准备登噶啦。 嗯。 而当阵时嗰个负责嗰个周刊，我听讲系都系程介南。程介南几兴啊？喂，大佬，我嗰单嘢嘅时候，你唔帮我揿，喂，佢帮你帮佢揿。喂，我哋当听当系即系 story 啫，即系我都唔信咯。再讲嘅就系、是。喂，但系做人唔好做到咁啦。嗱，我觉得嗰啲系 side story 嘅啫。最重要嗰样嘢就系、是，喂，你噏嗰句， 咁咪可以唔需要好似李波咁做咯。 哎，佢琴日又讲李波，嗱呢个李波嗱呢单嘢咧， 喂，我想问， 就好笑啊，真系。 喂，你变咗系一个法盲嚟噶，明明嗰样嘢系唔啱嘅 ，OK？你將佢合理化佢啊嘛，你將佢合法化佢啊嘛。 原话点讲啦？嗱，其实啊，郭荣亨咧，佢讲句说话都有啲危险啊。佢话：，唉，咁系梗系唔信中央政府啊，因为啊发生个李波事件嘛。咁啊，当其时咧，阿汤家骅其实个反应好快，佢就话：，你嗰个比喻系失语，你嗰个比喻咧，其实系唔恰当，因为咧嗰、那个唔系引渡嘅例证嚟嘅，嗰、那个唔系引渡事件嚟嘅， 嗰、那个系洗头艇 啊。系啦，嗰、那个洗头艇嚟，但系佢话。如果你而家咧修例之后咧，有一个合法制度把关嘅话咧，内地就少咗个籍口做啲非法嘅蠢事。嗱，呢句说话就露底，佢咁样讲就系、是，首先佢承认咗，即系李波呢件事咧系一个非法嘅蠢事啦，即系又非法又系蠢事啦。 分开两样嚟讲，吓、啊，非法还非法，因为一定非法噶啦，因为未有逃犯条例之前，咁、啊、但系呢件嘢系好蠢嘅嚟噶嘛，系咪？ 吓、啊，咁好啦。即系如果唔系，但系我又想问阿汤家骅，你点能够保证立咗呢条法之后，佢就唔会做非法嘅蠢事咧？唔系保证啲乜嘢先？ 佢做到一件合法嘅蠢事， 吓、 啊、就系、是、李波咁嘅 case 咧，佢系可以 合法又做非法都可以做噶， 唔使啦。嗰阵时候桂文 吓， 佢、啊、拉佢翻去嘅时候，佢自己对住个 CCTV 讲乜嘢啊？ 啊 佢话我唔知系几廿年前犯咗间交通嘅嘢嘛， 系啊，电视认罪嘛， 撞死人， 你戆居嘅，喂唔通话我出版咗习近平和女人们啊，六个女人们啊，你黐嘅，喂你喺嗰个 moment 啊， 系啊， 我做检控啊，我都识用呢啲嘢嚟喐你啦，你个粉肠门帅，你个粉肠走私，你条粉肠呢一个嘅嫖妓包二奶， 嗯， 喂呢啲嘢正正常贿赂。OK， 你喺边个省做呢个 project 嘅时候，或者喺间厂嘅时候，或者做生意嘅时候，曾经贿过路， 嗯， 忍唔忍啊？梗系忍啦、啊，表面证据成立啦，人哋喂大佬唔识写嗰、那个、那个所谓嘅 brief facts of the case， 写到似模似样嘅， 嗯， 喂，你香港法庭可以把关咩？点把？其实可能背有 hidden agenda 嘅，告你第二样嘢 ，OK， 嗯， 喂，唔好讲中国啦。啲流民國家啦，美國都係咁啦。喂，你而家喐特朗普關於佢通俄門嗰單嘢，你會真係淨係嗰單嘢咁簡單？跟住想拉落台嘛，大哥，攞住你一個weak point 啊嘛， 嗯 ，weakest link 啊嘛。喂，老共呢啲係爐火純青啊，係嘛？你唔好即係呃我哋當我哋細路咁成個。喂，當年好多嘅民運人士啊，都係俾佢抄到呢啲咁嘅嘢，而佢喐佢噶啦。汤家骅老实讲啊，佢都系阿林郑嘅最后一根嘅稻草嚟嘅。你拉住佢真系 P K 嘅嚟，话俾你听嘅。你真系以为第一，佢喺法律界里边，即系除咗你头先讲嗰摊嘢已经系即系臭名远播之外，第二，喂，佢已经唔系泛民阵营嘅人嚟噶啦。佢讲嘅嘢系说服唔到我哋任何一个人噶啦。 厚面皮啊！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咧？佢即系离开，即系佢系脱咗党之后咧，咁佢仲死去呢、這、一个饭盒会嗰度开会，俾阿唐家，俾阿梁家杰抨翻出嚟。喂我，喂我系泛民嘅人嚟噶，我屌， 咁啊衰 皮都几厚啊！ 家杰兄又衰啲嘅，其实老实讲， 我呢个先系正常做法， 我觉得正常， 即系你应该拉拢佢啊嘛。不过我谂杰哥可能比我哋更熟啦，就系觉得呢啲系拉拢唔到噶啦，系咪？ 啊，呢啲黑人嚟噶嘛？呢啲系即系大佬啊！咁但系啦， 嗱，你應該放翻上一次咧，湯家驊退黨，啱啊，家傑兄咧就上嚟做即系節目， 嗯、 你咪喺度即系偷影咗阿傑哥咧。當你問佢，喂啦，大佬，你呢個黨友，即系以前嘅黨友啦、啊、一開湯家驊，跟住嗰啲 Google 嗰啲嘢咧， 咪十一咯， 節節來啦， 嚇啊，咁咪歲十一啊，雪廠街啊，呢啲乜嘢？ 哥嗰陣時候嗰個反應。你话啫，咁样我记得嗰阵好笑嘅，你讲一段嘢啊嘛， 啊，咁啊呢个几得意啊，呢个系 唔止嘅，杨岳桥上嚟都系咁样嘅。 嗱，不过咁样样，咁啊就其实剩嗱，如果你话今届立法会会期咧，就剩翻十个礼拜啦吓，咁、嗯、每个礼拜都 cut 嘅，因为其实都好紧张，其实系。咁当然而家即系林郑就话紧张，就系话即系七月之前啦，咁啊一定要搞掂啦，系嘛，因为即系会期内，咁而得翻十个礼拜，咁啊而家咧就去到听日呢个立法会嘅内会咧，就开呢个特 别会演，咁就尝试啦吓，即系呢一个阿李慧琼当然尝试系去作出一个啦，就系呢个咁样嘅意见啊，即系咪一个呢个意见就系想呢一个叫法案委员会呢、這个引渡条例嘅法案委员会啦，就改选呢一个主席。即係改選呢個主持啊，唔係主席啊！即係其實因為而家陶謹申即係幫手拉布啊嘛，係咪？咁啊想改選呢、這個即係主持咁樣樣。咁但係咧呢樣嘢咧，就其實我哋今日見過劉健已經出聲啦，就係、是、喂，其實你就算啊俾意見咧，嗰樣嘢都唔係 composal 嘅嘢，都 只係一個 directive 指引啊。其實你俾呢個指引啦，呢個內會咧，呢個內務委員會你俾嘅指引唔係指令嚟嘅喎，大佬啊。 同埋法律顧問都出咗聲啦，就呢個問題都嚇，佢話你呢個係唔可以咁樣去超越咗個法案委員會去選主席嗰個權力噶嘛。如果唔係咁，你所有嘢都無法無天。不過唔緊要，我都翻翻去之前嗰節嗰個講法咁樣，由得佢嚟做呢啲戇居嘢啦。你应该鼓励佢添啊！喂，我献条计俾你啊，李慧琼子系嘛？泛民嗰啲友系嘛？你咁样喐噶啦，佢哋死晒狗噶啦，咁样诸如此类嘅嘢，即系扇佢入去个局里边。因为点解咧？我而家睇到个势咧，即系都要再重复嘅，就话咧嗰阵时23条都系咁，建制派政府官员系不停犯错嘅，不停喺呢啲嘅問題裏面咧，唔應該企硬嘅，走去企硬啊！跟住揶揄下我哋啲友啊，即係湯家華嗰啲咁啊。湯家華而家做緊葉劉嘅角色咁滯，差唔多。 唔應該硬又硬嗰啲叫戇鳩咯，咪叫做係。 咪有 呢個黃尖講噶。 唔係，但係另一個角度去睇，你泛民都唔可以即係有個口實。咁你即係打過人，你都要拍大巴噶，大佬。 啱，你要頂。OK。但有時你要揼下雞，我覺得對佢哋嚟講，即係你唔好下下都即係以為我哋已經係擺行曬陣咁，人哋 well prepared 咁啊，幫手吹下雞啦，係嘛？即係嗱，聽日咧就1:30至到7:30啦，咁啊立法會嘅示威區即係煲底嗰度咧，咁就話集會嘅，咁啊民陣咧就會有集會嘅。咁啊， 我覺得有少少危險喎，聽日嗰單嘢 點樣危險啊？ 吹雞吹得咁急 哦，咁急啊！咁啊，即係佢冇人吹，咁我哋吹咯，係嘛？有幾多人就幾多人。 我以為你講緊會唔會有事， 因為 我唔覺得會有事，但係我都係少人。 哦，咁样 示威等于示弱，不过都好，我当抌鸡啦， 啊， 少人就当抌鸡。 我觉得人多嘅话，系会俾到嗰班臭閪咧一啲压力嘅，真系，即系譬如呢、這个啊，边个啊，李慧琼呢啲咁样嘅人，真系吓。咁、啊、所以咧，我觉得即系或者都要俾一啲即系泛民嘅人打下气啦，系嘛、 嗯， 因为。我哋就其實嗱，確實嚇，即係難得我哋13萬人上嚟，應該乘勝追擊嘅。同埋就你見到咧，專業界別咧都開始咧就有動搖啊，呢個好緊要。你見到阿謝偉全，即係佢自己本身係咩元景界噶嘛，係嘛？即係之前阿姚文姚崇賢嗰個位係嘛？咁呢個謝偉全啦，咁佢嗰啲界別嗰啲選民咧都開始出聲咯。喂，大佬啊！我哋好多業務啊，都係跨境嘅業務嚟嘅，即係而家你咁樣搞嘅話，你俾佢修例嘅話咧，你係將我哋暴露於嗰個叫做法律風險底下，真係。喂，大佬，即係嗱呢啲嘢咧，我覺得唔係話政治係呢一個元景界嘅，其實你好多專業界別咧都有同樣嘅處境嘅。 法律界可能好啲咁多， 会计一定濑嘢啦，你就濑嘢啦，系嘛？你都濑嘢啦，系嘛？咁你除咗会计啊，你话建筑啊，即系嗰啲，即系或者专业服务界别啊呢啲咧，即系嗱，我觉得嗱，如果而呢个专呢、這个呢、這个远景界咧，咩呢个都有开始有啲分歧嘅话咧，喂，其实即系咪应该发动翻以前咧民主300+啊嗰啲咁嘅专业团体出嚟咧、 同意， 即系去蔓延翻个专业政变啊，系嘛？喂，推冧翻呢啲咁样嘅建制派呢啲共狗啊嘛，大佬啊！ 嗰阵时候苹果帮手动员 啦， 即系喺每个星期或者每一日咧，都系有个界别出嚟讲噶， 吓、啊， 即系或者嗰啲人咧，即系扑出嚟讲。即係例如話嗰陣時，我記得有啲咩負資產咩中小企啊之類嗰啲嘢咧，全部啲人係撲出嚟嘅。不過你一鋪過就唔好即係去到咁盡，將所有籌碼擺曬喺台面先啦。仲、有10個星期有排還。 哦，都唔係㗎， 除非得一樣嘅可能性嘅啫。今次唔係你死就係我哋亡。 我呢個絕對係啊！我覺得而家係生死存亡之秋啊！而家 啱，我正想講呢句。喂，呢一場係我哋最後一戰。嗱，如果呢一次都輸嘅話咧？咁我就服頭先，即係之前我話嗰啲人啦。OK， 嗱你估中啊嘛，係咪？不過我起碼我 try my best。OK， 我努力過，我無憾。 OK， 唔係未開場嘅時候咧，你已經話自己輸。OK， 咁你即係曼聯都可以降班嘅啦。 嗯， 如果咁樣嘅做法就係係咪啊？即係而家曼城都可以降班嘅，你用咁嘅態度就，所以我覺得呢一單點解係最後一戰咧？就係、是、你起碼喺而家嘅低谷裏邊，由雨傘運動之後落嚟嘅低谷，國歌法啦、逃犯條例啦、之前仲有一條唔知乜鬼立鬼咗啊！ 你又判埋九子啊？ 九子 DQ 冇單好嘢嘅，我哋輸咗十板嘅啦，輸咗十場嘅啦， 嗯， 即係降班嘅啦。你基本上應該退出英超嘅啦，大佬。 你降班，即係你香港降班就其實真係你 降 grade 啊！ 你係冇嘅啦，其實就 唔係。同埋老實講，有啲人講嗰啲 consequence 咧，唔係誇大其詞。 嗯， 喂，第一外傷。美國佬又好，台灣啦，喂，咁我仲係咪投資喺你嗰度？喂，大佬，我啲人嚟嗰度做生意嘅時候，屌你一兩嘢，原來同大陸有嘢嘅，跟住你就移翻去大陸啊？ 嗯， 喂，我啲專業人士係咪啊？我哋做生意嗰啲有，喂，大家都知道大陸係有潛規則噶啦， 係啊， 係咪？你個法庭係唔公正噶啦，我冇一個可以可靠嘅代表律師噶啦，連維權律師都拉曬嘅， 係啊， 喂，大哥，我靠邊個啊？ 嗯。 咁你香港玩完噶咯喎，吓楼市玩完 ，OK， 唔系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呢、這个只系一国两制、一国一制里边好似上海嘅地方。 嗯， 咁你呢场唔系最后一战 ，OK，、啊、即使唔系最后一战都好，我都有少保留想讲，唔系最后一战都好，玩翻回一版先啦，大哥，我输咗咁多版、嗯、，OK， 喂，你俾美国佬有位走啊？喂，而家佢啱谈判紧贸易谈判。俾多張 plain card 佢啊，大佬、 嗯！ 香港咪就係咯， 唔係好快達成共識嘅咩？ 你要 leverage 香港啊嘛，對美國佬嚟講， 嗯， 喂，多個談判籌碼，老共讓多下一步，喂，咁我唔反對、啊，我只係認為最後會係傾掂咗以特朗普個契弟嘅性格，係咪啊？乜都冇所謂噶，佢又唔會注重人權，又唔注重環保嘅，淨係注重個荷包啫嘛，你先驚啊，大哥！ 嗯、 我阿喬咪呢度，而家俾多張 card 佢，俾多張 plain card 佢。就是、香港，我哋 leverage 出呢样嘢，但你都要出嚟先啊，大哥，你都心如止水咯，你都匿埋屋企瞓觉咯，咁边个同你 leverage 啊？屌，等运道啊！咁不如你祈祷上帝好过啦。 台湾民进党已经积极配合噶啦，佢哋都公开喺度讲林郑喺陈同佳案事件嗰度冇复个 email 噶嘛。 梗系啦，大家都喺度做紧嘢噶嘛，你估民进党唔醒嘅咩？你喂，佢而家呢一场啊，未来2020嘅选战系靠咩？咩议题啊？吓、啊、喺台湾而家即系穷到咁紧要嘅时候，人穷志短嘅时候，喂你唔 play 香港卡啊？喂，习近平都公开讲咗要台湾跟一个两制模式咯，一个两制模式可以喺边度体现啊？澳门同香港咯、啊，澳门有冇人敢出声啊？ 嗯， 咪即系攞我哋咯，你唔攞我哋呢张 play 卡，你需要趴直俾韩国瑜啦，需要趴直俾呢个郭台铭啦。嗯，我哋其实呢一两年啊，先至系你可以话系殊死一战，最后一战。 嗯， 因为你有台湾选举，你有中美贸易冲突， 嗯， 你要 leverage 呢样嘢。OK， 香港我哋700万人做到好多嘢嘅，即系老实讲，我哋只系勾下勾下咁，即系身水身汗行下出嚟嘅啫，最多。OK， 其实冇乜代价嘅，你冇冲击警察力噶啦，屌你！ 好多好多好多人报啊，其实，即系你唔好辜负呢种啦，即系国际。 喂，你谂下欧盟、美国佬。即係成個西方嘅陣營配合埋台灣，喂，所以老實講，有時候我都覺得，喂，習近平似乎係無間道嚟，我哋嘅友好 我覺得，我覺得， 喂，佢做埋啲嘢係全部好似葬送緊共產黨，走最後一里路咁嘅，大佬，即係用下蔡英文嘅口號， 佢係即係佢成日鬧人哋高級黑，佢先至係最大高級黑啊嘛，其實係。 喂，有時候我真係反轉咁諗啊！即係痴心夢想咁諗咧，喂，習近平有時做嗰啲嘢，又要將自己嗰個任期係永久，又揾翻玩翻啊老毛年代個人崇拜， 即係 跟住又咁樣打壓啲維權人士， 其實係不斷犯忌啊！即係習近平一個不斷犯忌嘅人嚟。 喂，跟住你喺南海啊，嗰啲咩同越南嘅衝突啊，同日本仔啊嗰啲咁咧，全部擺到好強硬嘅姿態，同以前咩韜光養晦啊嗰啲策略完全啊，我覺得可能佢真係無間道嚟，你真係送老共最後一程咁樣喎。我哋得罪曬全世界，全世界都怕到你咁、啊， 其实真系嘅，你即系你 咁跟住全世界一齐联合出嚟打镬你 啦，纯粹阴谋论啦，即系佢上台嘅时候系咁打虎，系咪咁反贪 ？OK 噶嗰阵时 候，咁啊将老江嗰啲啦，即系残余势力啦，就全部就搞掂晒，系嘛？即系嗰个所谓新四人帮，咁然之后自己掌权之后咧，就不断咧喺度玩烂中共嘅招牌，系嘛？玩残一国两制，即系佢讲啲嘢咧，佢。嗱一邊咧，佢自己喺度自我警惕；一邊咧就喺度不斷犯忌。佢呢個人咧有一種啊，叫做即係點樣啦？明知故犯嘅即係嘅強迫症喎，即係等於係即係你佢一邊喺度話啊嘛，香港係要不走樣不變形，一國兩制係咁，但係一路咧佢自己又將香港係咁搓圓撳扁，不斷變形，係嘛？即係嗰陣時為 咁對我嚟講，但我當我係一個獨裁者，我真係咁樣思考。我係一個獨裁者嘅時候。香港唯一嘅利用价值 ，OK， 嗱呢班人七百万人，大家都知道呢班人咩嚟嘅，难民性格嘅 ，OK， 你唔系逼到佢咁紧要，呢班友仔都系搵食嘅啫， 唔想理你啊，非政治化就 大部分我讲吓，反对派嚟讲，即系用翻本土派嗰啲揶揄我哋嘅说话，其实咧打份工嘅啫，吓、啊、都唔系有咩即系痴心妄想，即系想推翻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咩，推翻你共产党嘅领导咩，都冇咁嘅能力啦 ，OK， 得闲。你點解唔利用下呢班人？嗱，你講開 leverage 呢個字，點解你唔 leverage 下香港呢個地方咧？喂，你繼續 keep 住佢，變成你嘅白手套，變成西同西方世界嘅窗口，何樂而不為啫？呢度啲人係有多少少特權嘅，我都唔想佢哋班友河水泛井水。好啦，佢搞翻佢自己啲嘢，我俾多啲空間佢哋，甚至乎我覺得，如果我係佢啊，你一國兩制裏面，我更加要俾多啲泛民主派贏啦，反對派贏啦、嗯，你唔應該係操控得咁厲害噶嘛？ 嗯， 係咪？喂，甚至乎分翻啲位俾我哋啲友，即係做下執政團隊嘅一部分啦。喂，大局一定係你控制噶嘛？嗯喂，当我明知自己系大国控制嘅时候，我让少少对我嚟讲， 你都谂翻转头， 我一条毛都冇损失。 呢一个曾庆红主政香港嘅时候咧，因为佢嗰阵时做呢、這、一个叫做系即系 国务委员， 唔系佢嗰个叫做系第一届嘅嗰个所谓嘅叫做香港澳。嗰個港澳咩 協調小組 嘅，協調小組嘅主席嘅，其實佢主政嘅時候咧，其實最分化泛民，即係你諗下啦，哇，又揾阿細良入去做呢、這、一個即係 中央政策 嘅中央政策局啦，係嘛？ 又揾何安達， 好多委員會啊， 有咪最大鑊就係你揾嘅。啊边个啊？曾荫权啊嘛， 啊曾荫权啊系啊，咁其实你嗰阵时嘅民主党咧，喂系真系 成个泛民阵营第一四分五裂、啊、，OK， 第二大家都有空间玩嘅，即系就唔系一边玩晒嘅 ，OK， 而成个社会嘅整体气氛咧都系宽松嘅。起碼喺政治嘅層面， 嗰陣時係最 經濟 嘅 大話啦，經濟即係樓價不斷飆升啦，升咗兩三倍以上啦，由三百零萬層樓已經變咗成千萬，係咪？跟住貧富懸殊加劇啦，公屋又唔起啦，居屋又停建啊，或者係唔開售，喂，嗰啲民生問題梗係基本問題啦，諗都諗到啦。咁但係問題嗰時候政治氣氛 OK 嘛，而香港啲人會覺得，喂呢、這個地方係有啲特別嘅。 嗯 OK， 我入中國去做生意之前，我摸摸底都嚟香港啦。 啊， 除咗因為稅率低之外，仲喺同埋嗰個有個法治嘅制度喺度，起碼我需要法律上。喂，大佬，你而家習近平係咪老噶？所以我而家我諗下，我哋咪應該支持下佢。你繼續做埋啲咁嘅契弟嘢，做埋啲咁嘅衰嘢。阿龙有咩？ 曾庆红年代系分饼仔嘅年代，大家都一分嘅时候。 而家佢一个立捻晒， 咁大家一个立捻晒嘅时候，系因为成个中国都唔够外汇储备顶啊嘛。咁喺佢嘅角度，你 阻止逃犯，咁所以咧就系要啲钱要翻去啦。呢、這个大镬噶，呢、這个真系大镬噶。嗱，即系我觉得嗱， 唔系咁， 我醒条桥俾林郑。林郑，如果你想推销呢一个逃犯条例呢一招啊，其实有一个好处啊，因为你可以搞冧个楼市，其实系 唔系？我覺得仲有一招嘅，今日啊唔知係田北辰定邊個講咁啊，唔緊要啊，外地嗰啲喺香港審啊，香港審咪得咯 ，OK， 都體現你個法治制度。 港人港審啊嘛，嗰啲叫做係。 喂，亦都可以話俾人聽，你呢度係有公平嘅審訊嘅。OK， 起碼我哋有個代表律師係會同我拼命去打落去嘅，即使我自己錯都好，係嘛？起碼都 defend 我，咪咁咪解決嗰個問題咯。呢、這個唔係問題嚟噶。 港人港审，你 唔使港人港审添啊！就算你其他地方犯咗嘅， 得唔得咧？呢样嘢就香港亦都唔可以审，因为冇司法管辖权。 习近平想杀嘅嗰一班贪官，当佢哋成为咗港人之后，港人港审，咁习近平嗰啲衰嘢系咪会透过法庭就扬晒出嚟咧？ 咁啊系啊，传召证人咯呢啲啊， 即系郭文贵李波社 会有一定嘅，会有晒嗰啲咩噶 transparency 嘅，全部有晒公透明度，同唔止啊，因为咧啊呢、這个 咁可能要搞埋香港嘅法庭咧，要闭门审讯， 唔系啊 咁样嘅， 结果系机密， 结果系香港法庭新闻就赚咗好多人民币。 唔系你吓走商吓走外商嗰样嘢啦，即系早两日啦呢个。 所以咧，我而家计佢条数啦。无论外商又好，即系无论香港啲本地商人又好，无论你香港长远嘅嗰个一国两制嗰个白手套嘅价值都好，你冇得唔收嘅。OK， 老实讲，对我哋反对派嚟讲，其实我哋先至系最唔肯紧张。 嗯， 我哋炒花生嘅啫嘛，我哋呃 hit rate 嘅啫嘛。而家我咁吹下一下，即系唔系真啊？你甩就咁拉到我哋咩？我哋嗰啲全部政治官司嚟嘅，我哋啲人踏足大陆嘅机会都冇，大部分人边有同你有交流啫？你想拉我都有啲难度，同埋你拉我嘅话咧 ，OK， 唔好话拉我啦。 其实你 拉马田啊，喂，嗰啲全部系变成国际嘅知名嘅，攞诺贝尔和平奖添啊！继刘晓波之后，喂，但系你嗰班大 masa， 你嗰班即系中小企嘅商人，你嗰班专业人士，其实老实讲，你自己心虚噶嘛。我真系贿赂咗，先攞块地嚟起楼。喂，大件事冇事，屌！而家你追究翻，我又唔知你共产党，你唔系讲追索力噶嘛？你唔系讲我冇追索力噶嘛？你追索翻以前嗰啲咁点搞啊？佢班友唔惊，所以我话送佢咧情得噶啦，屌！你咁中意过啊嘛？你班契弟系咪？我哋又冇事嘅，不过做人唔可以咁，当然系咪啊？因为呢个系一个制度嚟嘅。啊、今日可能佢出事，或者佢出事先，下一步到我，咁点搞啊？ 啊，佢仲有一样嘢啊！這个大律师公会嗰个执委啊，石书铭早两日讲啦，佢话原来呢个修例，今次嘅修例咧，系牵涉呢个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即系话如果咧，即系你剔除咗本来唔包括内地嘅限制，会点样做咧？以后香港嘅执法机关咧就可以应内地嘅要求喺审讯之前啊。喂，執法部門就可以上門搜證，甚至乎充公凍結財產，未判官就先凍結財產，幾撚大鑊你話？喂，即係如果佢濫告你嘅話， 冇啊！咁你變咗法律，其實已經係變成喺政治嘅一部分咯。 嚇、 啊，佢係政治嘅工具嚟嘅咯。 啊， 係嘛？ 啊， 喂，你點樣有即係普通法嘅制度？點樣有一個法治嘅精神都好。 嗯， 喂，大家都講咗啦，表面正功成立就易得㗎啦。OK， 如果真系你有法庭抗辩嘅机会，咁不如喺香港审，唔好呃细路仔，唔使话招状啦，屌你真系！喂，你嗰阵时候睇表面证据嘅啫嘛 ，OK， 佢指控你乜 ？OK， 有啲基本嘅 facts， 再加少证据，系咪啊？喂，喺边间酒店嫖妓噃？啊，得佢翻去啦，咁样，等佢嗰边审咯。喂，而家开咗条大门啊嘛，但背后梗系唔系嫖妓咁简单啦、啊。嫖妓使乜咁大镬啊？背后一定系即系政治嘅理由啦，因为习近平唔妥佢啊嘛，咪喐你咯。不过好，你继续做啦。所以我有时即系都谂下反话嚟讲，继续做啦。第一，共产党会落台，再咁搞法，系嘛？咁啊，即系香港人有希望之余，中国都有啲希望，大佬，咪点啊？唯有感叹自己开心嘅咋，继续做多啲衰嘢，习近平，屌你掂啊，系咪啊？诶、hey, ，我哋中国第一大皇帝啊，屌，劲紧个从此王啊，仆街你！唔系点啊？唔系点啊？即系欧乐轩下次选举都系咁讲啫嘛？掂啊！诶、hey, ，辩才一流啊，大佬都劲过奥巴马啊，大佬，唔系点啊？咁你咪送佢一程咯？你而家好似我哋进谏你咁啊，仲大镬啊！屌、hey, 你真系，你都冇希望啊，翻去瞓觉。下一次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